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所谓年轻，不只是指年龄，更是指一种生活的心态，对世界充满好奇，对人生满怀期待，明白路途艰辛，但仍一往无前，这便是年轻的生命状态。今天的你可以一无所有，唯一不能没有的是生活的激情和对未来的希望。